零件做好了但是装不上的这种尴尬的境地。目前呢，每年啊，埃菲尔铁塔会为巴黎带来大约15亿欧元左右的旅游收入。我们和各位分享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法国著名的土木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诞生了。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副主编王亚楠，欢迎亚楠。你好， 玉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呢，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本期节目的新闻观察员英超，欢迎英超。你好。 嗯，大家好，我是英超。 今儿呢，我们仨跟大家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 嗯， 这个事情我给它取名叫做客机乌龙灭火记啊。这灭火记是怎么回事呢？不久之前，在福州机场的一架福州航空的客机在起飞的过程中呢，哎，突然发现它前面有一架国航的波音737-800型客机在跑道前进的时候，突然发动机呢冒了火花。哎呦，一想这可是事关生命安全的大事啊，就立刻打电话报警。哎呀，你那个打胎，我前面那个飞机啊，它那个发动机冒火花了。赶紧来救一下，消防队准备好了吗？塔台那边说啊，收到了，赶紧来救。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就听见这个消防车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就冲着这个打电话报警的这个福州航空的飞机咔一通喷。其实真正着火的客机他们倒没喷，就等于说喷错飞机了。 没错， 这喷错飞机，如果说你给飞机上啊，这个少喷点水可能也许问题不大，但是他用的这个泡沫据说把这个飞机啊一下就给喷废了。废到什么程度？这个飞机呢，俩发动机由于泡沫进入到了核心，必须要更换双发动机。这俩发动机呢还要进去，就是送去进行重新的这个维修。目前根据新闻媒体的矿算，大约可能要花1亿。这两天这个事儿呢，很多网友都在关注说啊，这种事情都会发生，救火救错了。不但救火救错了，还要赔这么多的钱。 嗯， 哎呀，这事儿讲起来， 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太不专业了吧？你说这个消防车是吧？天天干的就这事儿，还有这灭火的干就是这事儿，居然在关键时刻出这么大一错。 嗯， 但是呢，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的这个想法应该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发动机？怎么会那么贵？而且这个俩发动机一块儿坏，加起来，这个达到人民币是1.2亿。 嗯，这事儿我觉得英超，你刚才说他不专业，我觉得挺专业的。你看他喷的多准啊，就直接喷到那个发动机里面去了。 对 啊，好发动机一喷这泡沫就坏了。 怎么着，这事儿还得夸夸他是吧？ 对，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还是挺专业的，就至少喷的很准。 你是一个公平的。 问问王主编， 嗯， 飞机发动机为什么一溅泡沫就废了呢？ 嗯。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次在灭火乌龙事件中，可能它使用的应该是被在消防界被称为 AFFF 的叫水合模式的泡沫灭火剂。 嗯， 那这种灭火剂呢，实际上它对发动机这样的高性能的这种动力部件是有腐蚀性的。 哦， 而且它这种泡沫有残留，换句话说，它有残渣子残留。 嗯， 那你的清洗和处置都相当困难。 嗯， 那而且你短时间内也没法鉴定它是否对发动机的机理构成了实质性的伤害。 嗯， 所以说你洗不干净又说不清楚，那你只能换掉。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动机现在倒不敢说肯定报废了，但是至少它的恢复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对， 或者说是一个很复杂的检修过程。 谁给它拆开？ 新闻上反正就这条新闻就说了哈，这个机器得拆掉，这个非计划性休整7天，完了之后呢，再安到这个飞机上，或者说是再进一步看到底能不能用。 我觉得7天之后可能安的就不见得是这俩发动机了吧？ 那反正 得是不是带去别地儿再运俩过来？ 那我估计在检修过程中，它可能会对发动机的这个所有的部件呢进行彻底的检查，包括它的表面， 嗯， 那么包括它这个涂层是不是有些关键部件的涂层是不是有损伤，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因为发动机零件太多了。 刚才英超那问题，我觉得还没说清楚，为什么能这么贵呢？俩发动机就1亿多，一架飞机才卖多少钱啊？ 哎，对，这个发动机呢，实际上这价格呢真不算贵，像 这发动机还不贵啊？ 不算贵， 哎呦嚯， 你可以这么算啊。你想一台汽车的发动机 跟汽车的总价比起来，大概能占到多少？ 嗯， 基本上能够相当于一台整车价格的。如果你真要换发动机，但很少有人这么换啊。 对， 至少得占一半吧。 估计占到三分之一以上。 对，五分 之一，至少 三分之 一 左右。 可能好车它的发动机比重会更高。 对 对对。 那么像飞机来讲，比重还小一点。像我们举个例子吧，像320、737这样的飞机，它的这个报价，就是你到公司名义的报价，一般是在9000万到1亿2000万美元之间。 发动机啊，还是飞机整机？ 飞机整机。 哦。 那么它装两台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像 CFM56 系列的发动机的报价是1000万美元。 嗯。 两台发动机是2000万美元。 嗯。 啊，咱就算它名义报价吧。那跟1亿美元的飞机的总价相比，它基本上占了五分之一。 嗯， 强一些。 那这个 B1906 是什么机型？它的报价大概是多少钱？ 应该也是737的系列。它用的 大机器、大飞机是吧？ 对，就是一般的，算是单通道的支线客机。 中远程，中远程的飞机、 哦、 啊，跟747比其实还是小一点。 对， 如果说要换成747或者 A380 这样的，那可能这就更贵了。 大型的民用喷气发动机没有太便宜的 哦，就是说咱们就是说一句简单的话吧，这个飞机比较昂贵，然后呢这个个头比较大，所以说它的发动机相对会比一般的小的要贵。 没错， 是吧？ 对。 嗯，行，难怪呢卖这么多钱。 嗯， 好吧，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赔偿的程序了。 嗯， 一个是福州航空，一个是福州机场，自己左手和右手这事儿怎么赔，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了。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飞机发动机着火这个事情啊。一开始后面这家好心的飞机看到前面那个飞机的发动机冒火星了。 嗯， 这一般来说出现这个状况，如果再让这个飞机起飞的话，是一个很危险的举措。 对， 所以赶紧就要把这个情况在地上就得给它解决了。什么可能会导致飞机发动机冒出火星呢？王主编。 实际上这次关于发动机这个后面喷出火星的或者说火焰的这种状况呢，不是没有过。 嗯， 这就有点像很多汽车启动的时候，有时候在排气管你也能看到火。 法拉利、 一般好车才是这样的。 好车，我真看过法拉利，就是在嘚瑟，哈，屁股就喷火了就。 我也见过一个视频，他也是在路上嘚瑟，这个一国外的视频，然后等红灯， 没准他看着一个， 然后呢一喷火，然后再喷一会儿，后边整个半辆车着了。 对，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发动机的爆燃现象， 嗯、 或者说它是一种不太正常的工作状态。 啊，难道怪油品质量不好吗？ 不一定，它有可能是比如说喷油系统给的油量，包括发动机当时的转速、参数，可能跟那个理想状况有差距，所以这个负油的这个燃气会在喷口外继续燃烧。 嗯， 所以你看到喷口会有火。 那这么推，是不是应该能推出来是这个飞行员驾驶员操作有些不当？ 应该不是。 不是， 应该不是，就是发动机还没有达到一个最佳状态， 哦、 车还没热就开了。 我个人推断，这种情况，严格的说不是大问题。 哦， 这都不是大问题， 大问题， 他都看到火星了，还不是大问题。 国外也出过，就是飞机起飞的时候，在跑道滑行道上准备这个发动机启动之后，正在滑行。 嗯， 后面突然喷出火焰，把地下草坪都烧着了。 哎呦， 草坪上，但是人这个飞机也没有进入故障状态，就飞人暂时把发动机关掉，等待一下，然后消防队上来把这个地上的火扑灭，因为他把草坪引着了嘛。 你看这个问题，我就又有一个问题要问您了哈，飞机什么情况？应该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灭火，对不对？ 没错。 你像它这个排气孔的喷火星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要用这个泡沫，就是这个新闻上说的这个泡沫去喷呢？它这个方法对不对？ 是不是不同的火情应对方法不一样？杀鸡焉用牛刀，它用的这个是不是最高级别的了？ 你们俩说的其实特别在理。其实呢，怎么说呢？我得说这个消防啊，本身是一项超专业的工作。 嗯， 它不仅需要你掌握理论知识特别多，而且还需要你 实践。 对，你在临场的时候，你知道紧张的状态下，你还能够判断的准确。 嗯， 而且不浪费时间。 上直播一个道理。 对对对，真是不容易。我们可以这样说，其实飞机发动机在正常工作，或者说不是出现极大的故障的情况下，它不会失火。 嗯， 而且即使发动机失火，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拆开那个发动机的外壳，你会发现那里面装有好多个温控触点，就是温控的传感器。 嗯， 它是干嘛？检测发动机是否着火， 就跟人体免疫力一样。 换句话说，发动机系统有一套很精密的自检系统。 如果着火了，它里面会怎么样？ 自动灭火。 啊、哦，那我们在很多好莱坞电影当中看到，比如说那个《空军一号》那个电影，那个飞着飞着那747那发动机。 后面那个火焰就出来了，那烧得很厉害啊，要再飞一会儿，右边那个也也出来了。 王主任一会儿就来一句，多大了，那是电影。 电影里呢它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像那种状况呢，其实发动机的灭火系统一定会启动，而且发动机上用的灭火系统是标准的哈龙灭火器。 嗯， 哈龙是一种气态灭火器。 哇，听起来这个名字很高大上的感觉， 很酷炫，是不是？ 哈龙，对， 它叫，它实际上化学成分是卤代烷。 嗯， 就是换句话说呢，它最好的优点是什么？它是气体灭火剂， 嗯， 它进了发动机无腐蚀无残留。 哎，对对对， 哦， 我还真是电影上演过，就是喷火 的 时候， 是气， 对对对，啊，好强的气，这种 是一种气体灭火剂， 这种应该是最好的灭火器， 对，它在最适合发动机工作，而且它在发动机里面只要存留时间达到一秒钟以上，一般火情都会被控制住。 哦， 所以 一秒钟以上， 所以我觉得这次情况，我自本身很质疑的，就是说，首先来讲，它虽然有人报警说你看发动机喷火了， 嗯， 那我觉得至少机场指挥人员和消防队的现场处置人员，就到现场之后，他应该知道发动机实际上有自动的灭火易燃系统。 嗯， 如果发动机本身着火了，那么这个系统会自动启动， 嗯， 会控制火情，所以你不应该立刻去考虑先喷它。 嗯， 你可以先看一下情况。 嗯， 实际上据说他们到的时候，这个发动机已经关车了。 对， 嗯，我已经没有了。 对， 那你是不是还需要给他喷灭火剂？你得考虑一下。 但是新闻上写的什么呢？就是消防员他们那边，人家也是出于好意，就觉得为了这个保险起见，就是还是喷了喷， 然后对第二架飞机做降温处理。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有点勉强。为什么？因为火情已经消失。 嗯， 那这是 没必要， 不存在对这个火险周围的物体进行降温的必要。 对对，您看啊，刚才还有一个小问题，您看刚才提到了这个泡沫哈，除了有腐蚀和渗透，还有就是 残 留， 对 对， 残留。 但是呢，我就想特别问您一下，这个新闻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泡沫哈，这个除了这个灭火之外，它真的能够降温吗？能起到降温的作用吗？ 因为它属于是液体嘛，那么它毕竟还是液体，它有降温散热的作用，是不是？这个有，但是在这次事件中呢，我觉得它的必要性很弱。 嗯， 而且我们平常看到这种灭火器多数是处置什么？处置机体着火，或者是发动机的火情向外蔓延， 不可控制了。 对，不可控制，它这时候大量的喷洒泡沫来隔绝这个火焰与外界的气体。 哦，我印象中有一次是在美国的那个空难。2013年的那场空难，那个飞机它是因为降落的时候， 多数是这种，对， 磕在 那个 防波堤上， 跑道尽头防波堤上断成两截了。 断成两截之后，好多赶来的那个救火队员就喷那种 泡沫，对， 就是那泡沫主要是用来降温，干这个作用。 对，中国之前有个电影《紧急迫降》， 就用这个。 对对对，哎呦，那个太壮观了 啊！ 跑到几百米铺的全是泡沫， 没错， 不是泡沫箱吗？ 不是不是不是，真的就是喷的那种泡沫。 这是水生膜泡沫。 对，当时我看完就是说，我说这喷泡沫能让飞机这个安全着陆吗？ 我当时在想，我说，哎，这个有点像那个咱们洗澡的时候那个泡沫出来，泡沫多，飞机是不是 它俩长得像？它俩长得像。 它铺满泡沫主要是易燃，就抑制燃烧，它并不是对飞机的起降有什么协助。 哦，就是怕着火。 对，因为我先已经把这个抑制燃烧的这种 可能性降低， 灭火剂铺满这里。 嗯。 实际上在飞机在地面起火的时候，比如说它在紧急迫降中由于各种原因发生了比较大的火势，这个时候你可以喷泡沫，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不用再关注它是不是会损伤发动机了。 嗯， 一般飞机要到这个地步，发动飞机已经基本上报废，所以你这时候没必要顾及这个。但是它这次的火情应该说可能是一次非常小的意外。 嗯， 所以你是不是有必要这样去处置？ 嗯， 而且那架飞机被误喷的飞机发动机是在工作的， 嗯， 所以说不需要它喷得很准， 嗯， 因为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大量往里吸入气体。 我夸他发错了，我以为它喷得很准呢。 你只要喷到发动机进气口，那就全吃进去了。 哦， 哎呀，所以这个事儿 是 照您看来 还是赖消防， 其实他可能不应该去喷这个东西。 嗯， 应该去了以后先了解了解情况啊，或者说真的找一个懂行的人跟着他们一起去看看到底要不要进行消防。那话说回来了，机场的消防到底归谁管？是归消防队管，还是机场本身有独立的系统啊？ 我最近也了解一下，机场的消防应该是归机场那个管理方来管理，它属于机场整个系统的一部分。 那这个就有意思了，你看这个新闻最后说就是进行了这个索赔程序，你说谁索赔谁？自己的消防把自己的飞机给喷坏了，谁索赔谁啊？ 哦，这个我觉得他还是 有主可查的，为什么呢？因为航空公司跟机场它是两个系统， 它喷的， 对吧？ 这个是福州 机 场，机 场一般都是由机场的管理公司来运营的。 机场跟 而航空公司它不是一家， 一个系统。 福州机场 那就得了， 和福州航空应该是两家。 对，要是一家就不用索赔了。 对啊，我当时一看，我是进行索赔程序，这谁赔谁呀、啊？这是？ 对，它是两家。 太逗了。 我们刚才是讲这发动机起火，那如果是机舱内起火呢？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可能会把它进行扑灭？是不是也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设备？ 机舱内起火有手提式的这个灭火器， 跟咱们平常家里用的一样吗？ 不一样，它是飞机上 专 用 的， 对，飞机上专用的，在灭火制剂上，包括它的特殊的容器上，都是外观上可能差异不大，但是它都是符合航空安全运营标准的， 它有没有那种喷淋设备？像很多家里 没有 酒店 没有 那玩意儿是吧？啊，你找以后夸水喷出来， 因为这个飞机上自动的灭火系统它不像机舱内喷，因为这个东西对人体它是人要呼吸气体嘛，你如果你吸入了这个灭火剂，那肯定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它只是管飞机的这个各个运行系统，比如说电路系统、燃油系统、这个发动机系统，它是管这个。 找关键部位， 对， 关键部位喷。 客舱里如果真是失火了的话，那么还得靠这个，就是比如它会有报警，但是还得是人为的去干预。 那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关键部位哈，你看咱们这个新闻上有一点说的是泡沫进入了这个发动机的核心部位，导致发动机这个坏了哈。这个我想问，这个发动机的核心部位指的是哪儿？ 所谓的核心部位一般指的是我们叫热端，实际上就进入了燃烧系统，就是燃烧室。 发动机本身有燃烧室、哦、 对，发动机本身有燃烧室、 哦、 那么进入了它的燃烧室，进入了它的涡轮，因为涡轮都属于高温高压的系统、这种系统是最娇贵的。 这不好换不好配， 对， 换一个特麻烦，拆也特费劲， 可以理解为咱们的汽车里面吸了沙子还进了气缸了，就是跟这个 我跟你说，玉龙，你要是不懂，回头把你的好车拆开，自己研究研究你那发动机。 我也没那本事，你让我拆，我还拆不开呢。拆东西也得是需要技术的。 是是是是是。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是客机乌龙灭火剂。一场福州航空和福州机场 不知道大家 之间的这个乌龙事件，刚刚我们跟各位聊了一下，您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这事儿。就是猛一看起来就特别有画面感，特别逗，你发现 好像一个喜剧啊。 对对对， 我们再讲述一下，一架客机在跑道上， 对， 这是福州航空的，突然看见哎前面那架国航的着了，屁股着火了，打电话给塔台，哎塔台我发现前面那个着火了，怎么办怎么办？塔台说冷静，我马上派人来，然后呢消防车来了以后，前面那架飞机没管， 还没动静， 消防车一看， 这个 逮着打电话的这个，咵，先给他一通喷，喷完之后，这飞机彻底歇菜不能动了。 哎呀，我的天哪！ 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在机场当中这个调度、这个管理的问题。我不知道王安南先生您了解多少，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重点和大家来共同探讨的一个话题。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您继续收听。几天之前，福州机场一架客机遭遇了乌龙灭火，导致停飞。据报道呢，这个事故给飞机造成的损失超过1亿元。这起乌龙灭火事件是怎么回事？为何灭火行动会给飞机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客机是如何应对起火危险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客机乌龙灭火剂。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新闻观察员英超，欢迎英超，你好。 大家好，我是英超。 另外呢还有航空知识杂志社的副主编王亚楠，欢迎亚楠，你好。 玉龙你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管理方面的问题啊。机场是如何来调配这么多的人的？我们知道啊，机场人很多，很不容易啊，先很体恤各位，但是毕竟是出了这个事儿了，这应该是一个管理上巨大的漏洞吧。 我觉得现在说有多大的漏洞呢？可能通过这次这一次事例呢，我们还没有办法给下一个还下一个定论。但是至少在这次处置中，我觉得在沟通上和这种临机的处置上是有缺陷的。我个人认为啊， 沟通不畅， 报警的人我觉得没责任。 对，这是点赞的。 对，因为他看到这个有火情，或者他认为有隐患，他就应该去报告， 没错， 哪怕是个虚警。 对， 我觉得也报告也比不报告要踏实一些。 对。 那么接下来其实这个等于说难题就到了这个机场的 比如说是塔台上的指挥人员这儿了， 接警的人， 接警的人。 嗯， 那么对他来讲确实是挺难的一个事儿，因为他接到这个信息之后，他得判断这个可信度 该咋做呀、 有多高。 对，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他得验证一下。 对， 就是再紧张的事儿，你也得确认一下这个信息。 对，下回自己先跑过去看看。 那哪来得及啊？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式，我当时也想这事儿。怎么能做得更好？其实我当时也在想，我也不是说只是说他们做的有多不对啊。 嗯， 但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其实可能能够解决得更好。比如说，塔台跟所有带起飞的航班的飞行员都是保持时刻的在线 沟通， 对吧？ 对、 对，他们都是等于在这个无线电系统里都是实时联系的。 嗯， 那实际上就在广播里可以马上告诉被报警的这架飞机， 嗯， 你检查一下你的发动机是否有火警。 嗯， 因为这个。发动机如果自身没起火，没有火警的话，我可以认为飞机是安全的。 对， 那最多它可能破坏了外界环境，比如说它的火可是不是把外边的东西给引着了。 嗯， 那这个毕竟危险性小，我觉得马上可以通知这个带飞的机组，你检查一下飞机是否有火警。 嗯， 如果它确认没有火警，而且实际上他们处置的也很对，他把发动机关车了。 嗯， 关车之后火警消失了。 对。他们当时是做了这样的几个行为啊，第一呢是对发动机进行关车，然后呢第二是下课，然后呢后来呢又进行了发动机的检查，然后最后还进行了试车啊，这是他们后来做的事情。来，您再接着说， 处置是完全正确的。 嗯， 那么其实上讲，他可以通知跟这个带飞的航班沟通一下。 嗯， 没有火警，好 ，OK， 那么可以让这个带飞的航班里的空乘通过他的客舱的舷窗。上来观察一下外面是不是有外部的火情， 嗯， 你是不是引着了周围的易燃物，那这个都能看见嘛。 嗯， 而且报警的飞机也停在它的旁边不太远的距离， 嗯， 可以协助观察周边是否有火险， 打开窗户看看 仍然存在，就看他看都看见。 我还想说下车摸摸去。 那这个时候在你通知的时候可以调动消防系统， 嗯， 临场待命。 嗯， 你不用上来就 对，你先等着， 对，你可以到场嘛， 对， 到场已经进入我的作业范围， 对对对。 那么在观察之后觉得没有火险，我可以不作业， 嗯， 对， 我只是待命了。那这个我觉得处置的就会很棒。 嗯， 那在这个相关的机构，比如说这个机场呢，有没有相关的就这样的这个执行条例啊，或者说是细则法规啊？对对对， 这个一定有，这个你放心，这个不会没有的。实际上来讲，我个人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应急系统，因为你看前段时间这个999的事件， 嗯， 其实也属于应急系统，社会的应急系统，它是在紧张的时候最后的保险的那一环， 嗯， 所以这个环节要求相当专业，而且是高效率的一个系统， 嗯， 那么这个系统我们有很多的条文、法规、操作的程序规范，那么在应对某一个特定事件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套不上。 哎，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很有可能。你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制定的这个主体的消防管理，可能是应对于飞机，比如说紧急迫降啊，或者起飞中发生外部火情的时候。 哦。 那突然它发动机闪燃了一下，那我是把它定义为是着火了，还是一个虚警，还是一个火险？ 是不是得先冷处理？先观察一下， 就至少这个确认，我觉得这个程序可能要细化一下。 啊、 哎，这种事儿啊，您刚才说了，肯定也不是说只有这一例，国外也有过。难道大家之间没有学习、没有交流，或者说这方面的事例就之前没有听说过吗？ 听说过，反正我是听说过，但是我不知道在消防系统里这样具体的处置程序应该是怎么样。但我觉得确认信息。和这个现场的决策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讲，我们先说前面那架飞机啊，先让飞机上的消防员驾驶员来确认一下发动机是不是起火，然后再通过目测的方式来确定一下有没有问题。那确定完了以后，这飞机能不能飞？ 它如果发生了这种闪燃的话，保险起见应该是暂缓起飞， 就先不飞。 对对，暂缓起飞。因为咱们来讲，中国的民航系统实际上对这些东西还是我们揪得比较紧的。 嗯， 一旦发生一点异常，我们也可，因为这个处置也很简单。 嗯， 就是你发动机关车之后，那么重新再启动试车，其实来讲延误不了太长时间。 嗯， 它不算是个大的技术故障。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吧，作为如此持家的我哈， 啊， 我就想问一下，这么贵的发动机，如果说真是坏了、修不好了，还能干其他的用吗？ 那就坏了呗。 哎呀，这么贵，真是的。 怎么零件拆出来换别的用嘛？ 能不能改成个这个汽车的发动机？ 给你改一锅炉房。 是这样，这个发动机呢，首先我还是比较乐观，我觉得可能还不至于报废。 不至于报废， 不至于报废，只不过是清洗成本可能比较贵。 嗯， 就换句话说，弄得很脏， 花点钱呗。 对，发动机因为又是一个高度要求保险系数的系统， 嗯， 所以谁也觉得这一下子心里就很别扭。 哎，说到这点，我给你们分享一个我前两天刚刚知道的一个绝密的情报。这个情报呢是跟咱们的火箭系统是有关系的啊。 有 啊，这个情报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呢，我去参加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有一个咱们航天系统的一个老专家，这个老专家也是做科普的，我就跟他聊起来关于垃圾处理的问题，就聊到垃圾焚烧，说这垃圾焚烧啊，有些地方呢，这个焚烧不达标，是因为它的温度达到不了。他说这个事儿啊，你放在我们火箭系统好解决。我跟你说，我们那边啊，现在已经把退役的火箭发动机用来焚烧垃圾了。800度的温度，轻轻松松的就上去。 哦， 所以你刚才在讲，你说这个飞机发动机要是出点什么问题，哎，我倒觉得用作这方面是不是亚楠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焚烧处理垃圾。 对，他说的这个事儿呢，我都不知道。但是火箭这个尾焰的温度非常高，用它来焚烧垃圾，绝对是烧得干净。 松松的啊，唰就没有。 喷气发动机，如果这台发动机真是报废了的话，我想它。就这个 CFM56 系列它干不了别的，因为它太大了。 哦， 那个直径，你想你看737那个发动机那么大，你说它能干什么？ 嗯， 但是过去咱们的军用喷气发动机是比较相对比较小的， 嗯， 一般直径在1米左右吧，那种发动机。 哇，这么小，1米左右。 对，那个是可以废物利用的。 能干嘛呢？ 能干什么？ 它能干嘛？ 据我所知有两种用途，国外把它改装成过消防车。 啊， 就利用它，咱们过去知道森林灭火有那个 消防车的 吹 发动机吗？ 不是， 过去你知道森林灭火有一种就像吹风机的，把火 风炮嘛，就是就等于说一个功率很大的电风扇， 就是用它的高压高速气体把火用吹灭。 吹灭哦，我懂。 哇，那个车得多么沉，多么结实，要不然 发动机啊，航空喷气发动机啊，那直接往外喷气，那个速度有多高 啊？哇，这很酷啊，这个用法 还可以干嘛呢？咱们国家也用，就是吹雪机， 吹雪机， 对， 就下雪天吹啊。 把那个航空发动机架在那个一个履带底盘上，俄罗斯也有， 嗯， 然后呢，工作起来之后，它一个高速气流把跑道上的雪一下给你吹飞了。 哎，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个民用？我这，比如说我有钱，我能自己买回家吗？ 那绝对肯定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首先，你的邻居就会告你这个噪音扰民。 对， 我是想哪天空气不好，对着我们家吹吹。 那么大的风力，你们家的房子估计可能就吹散了。 对，房子可能。 再说了，北京地儿这么贵，你放哪儿啊？ 对 不对？ 这电费我也付不起啊。 油你到哪儿加油啊？你把那个发动机 烧油的， 那是成吨的烧油。 我的天！ 你扛到加油站， 当我没说得了。 跟那个加油的小哥说，来给我加100块钱的油。 当我没说。 回去火还没点着，油就用完了。 嗨。 今儿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啊，客机乌龙灭火剂。 嗯， 讲到这儿，我还是真觉得这个事儿啊，像王亚楠主编一开始说的一样，它是一个挺专业的事情。 没错。 就无论是开飞机，无论是救火，都是专业的事情。我们可能平常觉得说，开飞机这事儿很专业，但是救火这个事情啊，就看你救的是什么，救的是飞机就得更专业，救的是别的事情也得专业。 其实从我个人看，消防队这种应急系统其实挺难的。 嗯， 其实我有时候很理解消防队或者说像医疗机构应急系统这样，为什么呢？其实他们多数时间应该可以理解为闲置。 啊， 因为出险时候少，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但是往往可能这一年，你比如说这一个消防队出了50次警， 嗯， 可能一年里只工作了这50个这个任务， 嗯， 但这50个任务可能的门类非常多，情况每个都不一样。 哎呦，这还上书救猫呢，这事儿都找他们，对不对？你别说灭火了。 所以还是 大家下井救人，有时候卡在 井。对，什么事儿都找他们。 你说这些东西你在教科书上或者一个消防队的这个。工作任务条例上找不到处置程序， 这个事儿就还是回到之前有很多的呼声都在提消防专业化的这个事情， 嗯， 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专业化、机械化、科技化。 你比如说美国就有消防员，那就是一干啊，从一开始毛头小伙子干到退休，只要说机场当中有一个人。他懂飞机，懂飞机发动机，或者说像您一样有点飞机这方面的知识，一定会告诉去救火的人，你先看看，你别急着又喷啊，喷了之后赔不起啊，你可别随便喷啊。 其实 哎，对，这话 很重要，没错， 很重要。 嗯， 其实我个人比较赞同这种领域的高度职业化，因为咱们的消防系统其实来讲，多数的地方消防系统还是属于这个公安编制。 嗯， 那么公安编制只有一个服役期的问题。可能很多年轻的战士，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他比如说他服役5年，他这时候已经经验很丰富了，但是他就可能面临着转业。 对， 嗯， 刚上手就得就走啊。 在国外这样，他是高度职业化，比如说他可以干到45岁， 那这种，你想他这时候意味着他可能在消防的岗位上处置各种各样的险情已经有20年以上的经验， 对对对对， 那他这个积累包括他的经验的传承肯定就会在这个系统里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个环境。 但是我觉得我突然间有到一个，咱们也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就是说你遇到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你只要这一案子你解决的成功，你把方案 积累起来， 对，记下来，然后传给后人再来的兵，人家可以做参考，然后再分门别类形成一个这样案例本儿。我觉得尽管你人走了，到时候只要有这个东西在，甚至视频录下来，我觉得以后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也是好莱坞电影啊，我看有关飞机的电影，比如说有飞机出现了险情， 纸飞机是吧？ 不是，真的，波音737-747出现了险情以后，机长和副驾驶第一件事情是翻操作手册，看操作手册怎么看。 对了，对了， 真是这样的， 没错，是这样 ， 就是他在这是故障状况下，仪表。这个仪表显示异常，那么手册上一般都会提示你，这个仪表显示异常，你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程序，按哪些按钮去调试它，或者是来排除这个故障，这个是有这个手册的。前两天刚刚公布了一个报告，就是那个亚航的 QZ-8501 事件 对，我知道那个事儿， 发现就是一个没按手册处置嘛，造成的。 你看，所以这个事儿说回来，就即使现在消防专业化这个事情啊，短时间内难以确立起来的时候，有一些是不是可以救急的办法？我们刚才讲到， 我把案例记下来。 对，就像飞机一样，现在驾驶员开飞机的时候遇到紧急的情况，都还是有一本手册可以来去进行操作的。 没准时间长了，这就是消防领域里面的《本草纲目》。 嚯， 对不对？ 对， 有没有可能？对不对？ 有 绝对有可能啊！ 而且其实来讲，这种。我觉得甚至案例可能都算是滞后了，实际上可以通过这个专业，因为他是机场的勤务人员，其实他们有条件去学习，要说他们学习飞机系统比咱们有条件， 也应该学习， 现在来讲应该组织他们去认真的研究，比如说飞机有可能出现明火是哪些类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说发动机闪燃了，可能你不用把它当做很大的一个事，你只要临场待命观察形势， 希望这一次给他们长教训，下一次千万别再这么着处理了。 这个还真不是赔点钱的事儿， 是 啊，这个学费交的还是挺贵的，一个多亿呢， 忒贵了。 珍惜这次上课的机会。 对对对， 好，谢谢英超，也谢谢亚楠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这期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见。 老刘年轻的时候是郊区一家火油果园的职工，用最美的年华默默地耕耘了这片山地，后来果园关闭，老刘留下来成了守山人，如今这里已经被重新规划成森林公园，老刘依然忘不了每天来巡视一圈，赶在冬天来临前，他早早地就砍除了变黄的野草和荆棘，